建元以来好者年表。太史公曰：匈奴绝和亲，公当露色，闽越善伐，东欧请降，二夷交亲，当盛汉之隆，以此之功臣受封，蒙于祖考矣。何者？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英，荆徒是征，齐桓越燕伐山戎，武陵王以区区诏服单于，秦穆用百里罢西戎，吴楚之君以诸侯一百越，况乃以中国一统，明天子在上，兼文武席卷四海，内及亿万之众，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？自是后，遂出师北讨强胡，南诛靖越，将卒以赐封矣。